在巨象身下的须弥座有一个不起眼的孔洞，蛇夫把玉玺的金角插进去，居然严丝合缝，并没有半点差池。剑门口中念着神秘经文，神情木然，他的灵魂在开枪射向卢蛇夫的一瞬间就已经被蛇夫的妖法摄去了，现在站在这里的只是一具行尸走肉。蛇夫口中也继续念着经文，伸手从额头上把腾格斯的匕首拔了下来，随着刀身从额头拔出，伤口竟也跟着渐渐愈合了。卢蛇夫抚摸着剑门的细细的脖子，把沾满血污的匕首举过头顶，用力地捅了下去，血花飞溅。剑门感到一股极大的力道把自己的身体甩了出去，怀中温暖柔软，有人在紧紧地抱着自己。剑门停止了念诵经文，吃惊地看着抱着自己的人，只见乌黑的长发散乱地扑在自己胸口，其中隐隐露出一小段珊瑚。清理，剑门且惊且喜，却发现压在自己身上的七里双手无力地垂下，他后背上插着腾格斯的匕首，深深的木质刀柄。不远处的蛇夫不悦地皱着眉头，发出啧啧的声音，他本想一刀刺穿剑门的喉咙，不料却斜刺里杀出个七里，把剑门推到一边，破了他的摄魂之术。七里，你没等剑门反应过来，七里忽然用极大的力度把剑门推开。七里对剑门说道：“不要碰我，如果你敢来给我治伤，我就立刻给自己再补上一刀。”七里忍着痛抽出忍者刀，把刀刃含在口中。剑门不知该如何是好，看着插在七里后背上的匕首，他想起曾有人说过，如果此时拔下匕首则伤者累死。七里眼神迷离地抬起下巴，口含刀刃，对着距离自己只有不到三尺远的剑门轻轻说道：“我终于还给你一条命，记住破军说的话，不要让仇恨迷惑你的心，否则你就会被蛇夫控制的。”七里，七里，不要死啊！故事还没讲完呢，你说好了要追我到天涯海角的。剑门想要抱住七里的身体，用自己的性命去和死神交换，可是七里用尽最后的力量咬着刀刃，不肯让剑门靠近。气里呼吸的声音越来越弱，口中吐出的气息也变得微弱了。卢蛇夫冷哼一声：“区区鼠辈休想坏我大事，你丢掉性命也不过是让仪式略微的拖延而已。”卢蛇夫正要再过去拉剑门，忽然感到一股强大的压迫感，这压迫感步步逼近，让他像是被鹰隼盯住的猎物，几乎动弹不得。卢蛇夫朝天上望去，白色的鹰隼果然出现在天上，正张开双翼朝这边俯冲过来。在这佛岛的结界以内，为何会有动物出现？带着疑问，蛇夫眯缝着眼睛看去，白色鹰隼越飞越近，他的白色翼展下闪亮的利爪也看得清清楚楚。不对，那不是鹰隼，是人。蛇夫辨认出了逼近的人，白色盘龙的蟒袍，黑色斗篷，身上斜系着白色包裹，双手拿着两把细剑。如果说蛇夫在这世上还有忌惮之人，第一个毫无疑问是破军，第二个就是这位郑提督。正在和铜雀等人酣战的提险丧尸们也发现了危险来临，操纵他们的触手把他们高高扬到空中，去截击飞临的郑提督。 郑提督俯视着数十名挥舞长刀迎来的丧尸武士，手中的娥皇女英两剑在手中震动，发出嗜血兴奋的嗡嗡响声。几乎没有人看清郑提督是如何出现的，只是电光火石的一刹那，离他最近的十几名丧尸武士被切作七八段，连接控制他们的触手也被切碎，漫天下了一场血肉雨。跟进的丧尸武士同样无法近得他身，郑提督双剑上下翻飞，等他稳稳落在地上，升空迎接的四五十名丧尸武士早都被切得粉碎，红黑色血肉溅射的四处都是。但是郑提督依旧是一袭白袍，竟没有沾上半个血点。正在和丧尸武士战斗的腾格斯等人都看得呆了，剩下的百来个丧尸武士也都放弃对他们的攻击，转而去围攻郑提督。郑提督冷冷地对被解围的众人说出一句话：碍手碍脚，闪开。众多的丧尸武士一拥而上，把郑提督包围。郑提督面无惧色，双剑在丧尸中发出嗡嗡的可怖鸣叫，人头和断肢漫天飞舞，如同是砍瓜切菜。红雀知道他们留在此处除了被误伤之外并无其他好处，便指挥众人把战场留给郑提督，转而去剑门和七里身边。七里面如白纸，早已没了血色，小娇女抱住他渐冷的身体，想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七里，但已经是无济于事。小娇女贴着七里的脸哭泣起来， 如此下去只怕是非死不可了。 腾格斯忙问哈罗德， 你那边还有什么能救命的好东西没有？ 哈罗德身上的口袋里总是装着许多奇奇怪怪的道具和草药，可是这回连哈罗德也没有办法了。他把几个兜都给翻出来给腾格斯看，空空如也的口袋，愁眉苦脸地说道， 咱身上原本也没有什么能够借尸还魂的宝贝，若是沈提奇在世，或者还可以问问他有什么可用的虫子。 沈提奇，剑门心中一动，他想起进入佛岛之前沈提奇抛给自己的小小竹筒，他连忙伸手去口袋里摸，果然硬邦邦的有个小东西在。 有了有了， 剑门掏出竹筒，拔下上面的软木塞子，里面盘着一条肥白的虫子。剑门像是见到救星，欢喜地跳起来，跑到七里身边，学着沈提奇上次救七里的模样，把肥白虫子倒在七里胸口。那白虫子像是知道自己使命所在，弓着身子顺着七里的胸口爬到脖子上，顺着脖子钻进了七里的口中。七里苍白的面色竟然开始恢复血色，见时机不差，小娇女慢慢从七里背上拔出匕首，被拔出匕首的七里疼得一皱眉头，随即舒展开来。这虫子的药效还真是神奇，背后的伤口在冒出一些黑血之后竟然很快便愈合了。七里长吁一口气，含在嘴里的刀刃咣当一声掉在地上。童趣用力拍了一下剑门的后背， 行了傻小子，可以换你抱着了。 剑门愣了一下，立即从不情不愿的小娇女手中抢过七里，紧紧地抱在怀里。在抱住七里的瞬间，他感到身体产生隐隐的麻痛，这是正在迅速恢复身体的七里体内仅存的疼痛。剑门满心欢喜地分享着疼痛，这是他仅有的能为七里做的，也是七里允许他为自己疗伤的程度。剑门感到七里的手抱住了自己的后背，轻轻地抚摸七里的下巴，架到自己的肩膀上，对自己的耳朵轻声说道， 笨蛋，你抱那么紧好痛的。 喜极而泣的剑门这才发现自己抱着虚弱的七里竟然用了12分的力。这时腾格斯在一旁忽然大叫起来，剑门顺着腾格斯的声音看去，只见不过一盏茶的功夫，100多名丧尸武士都已经被斩杀，在尸山血海之中，郑提督巍然屹立，双手持着娥皇女婴二剑，上衣雪白如初， 依旧没有沾上半个序列。看过郑提督和破军大战的见闻，自然知道郑提督剑术举世无双，只是在他记忆中的郑提督是那个总会拿着玩具陪自己玩的外臣，见了右公公也会恭恭敬敬行礼。此时的郑提督鬓角花白，眼角的鱼尾纹也变得深刻，只有一双眼睛放着炯炯金光，和见闻记忆中那个总是双肩低垂在朝廷里低眉顺眼的郑提督判若两人。见闻想起了破军给他讲的青年时代英姿勃发的郑提督，那个他并不熟悉的青年英才，和破军一起被祖皇爷誉为大明双臂的郑提督，那时的他应该也是如现在一般有着清澈的双目，是朝廷的污浊官场的黑暗将他变得圆滑世故，让他的双眼变得失去原有的光泽。现在这才是郑提督应有的样子，见闻一下子被郑提督吸引住，就像当初被破军一下子吸引住，仿佛这个人是他初次相见，与他的生命从未有过交集。郑提督声若洪钟地说道： 卢舍夫，你可认识妖僧来复？ 郑提督的话把众人震得耳鸣不已。卢舍夫上下扫视了几眼郑提督，用袖子挡住嘴说道： 你说来复大师如何不认识？他不是贵国先帝最宠幸的大和尚吗？听说还想要封他为国师，后来不知为何人所杀了。 是我杀的。 郑提督此言一出，舍夫脸上的肌肉颤抖了一下。郑提督继续说道： 先帝为这妖僧蛊惑后性情大变，耗尽天下财帛建立起空前的水师，下南洋寻找佛道。我大明水师建立初心本是为守护天下苍生，但先帝为来复所获穷奢极欲，派遣多路人马四处秘密寻找海沉木以及搜罗奇珍异宝，干下不少伤天害理之事。 说到这里，郑提督飘向小娇女，目光中略带歉意， 其中就包括这小姑娘的全族老小，只因先帝不希望知情之人太多，加之又贪图用他们炼什么暖莹汁来享用。 小娇女听到此处，望向郑提督的目光中满是悲愤。郑提督略一合眼，又转盯着舍夫继续说道： 后来我几经查访，发现这来复并非常人，他接近先帝并非贪图高官厚禄，而是别有目的。 郑提督话一停，用娥皇剑指向十数丈开外的蛇腹， 他的所作所为就和你对幕府的武田将军所作一般无二，你们都以长生不老统治天下为名，蛊惑各自主上前往寻找佛道。就在先帝要率领大明水师全体舰队寻找佛道的前夜，我亲手杀了随行的来福，发现他的尸身竟然不是人形。 卢蛇夫问道： 难怪在下后来和来福再也联系不上，原来是死在你的手上，然后你又弑杀了行止可疑的皇帝，是不是啊？ 卢蛇夫始终用袖子挡住半张脸，谁也看不清他的表情。 郑提督继续说道：不，我是想去死见的。那天晚上我去见先帝请罪，禀明杀死来福之事，并劝说先帝放弃劳师动众寻找佛道。我看到先帝的脸色变得黑沉沉阴郁，接着面部变得不似人形，从口鼻中 都伸出无数触须，眼睛也变成了黄色。我弑君时，陛下已经变成了怪物。为了大明社稷，我不得不痛下杀手。 剑门在旁静静听着这一切，他不敢想象那一夜的事竟和自己所思所想远不相同。他亲眼所看到的正提督弑君，竟有着可怕的阴谋和妖术藏于其中。剑门左看看正提督，右看看卢蛇夫，竟不知如何是好。剑门呆了片刻，站起身问正提督道：那日我见你杀了父皇，既然有此种隐情，你为何不讲给我听呢？正提督苦笑一声，和剑门的这场对话已经被拖了太久。 哎，太子殿下当时只顾要逃，哪里肯听我说句话。我当时也是逼不得已做下这档不忠之事，想着只说先帝暴病身亡，拥立太子殿下即位。我自知罪孽深重，不敢自比以隐祸光，只想着待太子长大后再自裁以谢罪。 建文继续问道：那你为何不设法找我回来，却要拥立我叔父燕王殿下登基？ 太子当时踪迹难寻，燕王镇守北地，拥兵自重，对皇位又觊觎已久，拥他为帝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皇位若是常年空悬，只怕大明又将酿成一场生灵涂炭的八王之乱呢。 八王之乱是西晋末年八位手握重兵的王爷因为地位进行了内战，结果导致天下分崩离析，最终酿成诸胡入侵的永嘉之乱。这一段历史建文是知道的，他本对皇位并没有太多兴趣，给予燕王叔父也并无不可，只是想到破军的身世，建文又问正提督道：你说是为了天下杀我父皇，这话我如今也都信了，只是你又为何追逼蓬莱害死破军？我本已无意和燕王叔父争夺什么劳什子地位，你又何必步步紧逼？正提督想到破军的死也不禁黯然神伤，只是他的苦闷却难以为外人所道。正提督说：不是我步步紧逼，实在是情非得已，我和破军情同手足，如何肯杀他？只是今上有志要扫平宇内，又要将你斩草除根，这才命我率领大明水师主力南下。这皇帝的位子从来容不得旁人有分毫染指之意，古今多少兄弟相残都是为他而起，我若不领命，今上自然还会委派他人。我本意是要让破军归附朝廷，携此功劳向今上死谏，恳求他将你封个亲王，衣食无忧地度过后半生，也算给天下人一个交代。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池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四海惊奇，冒险继续。活力 X 档案，每天中午1:30到2:00，晚上11:00到12:00，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